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8月1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表示要求正确查明同日本达成驱逐性性奴问题协议的真相。